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即系讲下，都唔好过叫舒淇借钱啦、啊，我谂可能扑街个标题系咪先？跌到眼淡啦、 啊！好， 終於唔撚係我啊！你明唔明白係唔撚係我跌到眼淡？你明唔明白？ 嗯， 即係坦白講，真係跌到眼淡。即係咁啊冇嘢啦咁樣啊！我哋嗰個阿舒淇生日會、 嗯、 啊，同埋零零後之後咁樣，其實之後就冇耐㗎咋。 嗯， 咁啊，今日星期幾啊？今日星期一啊，星期日，星期日，我諗大概係星期上個禮拜到啦，上個禮拜。五啊，五定六咧？啊， 前日啊， 系啊系啊，咁上下。 哦， 即系我真系我星期二屌去嘅，五上下咯，我都唔好记得。 啊，即系再上个礼拜。 系啦系啦系啦， 五六到 五，星期一定星期二啊？嗯、你知噶？我屌嗰个人，你知噶？几时你嘅事啊？我真系屌咯，唔真知啊！我屌閪，我唔使知。 要睇翻微信喎、 啊，因为我想而知屌。即係其實坦白講， 佢生日會之後過幾日啦， 過幾日啦，真係過幾日嘅啫、嗯。即係你可想而知，其實坦白講，如果我要將我屌嗰個閪咧，集集都講咧，我可能一個禮拜要做兩集戰狼俱樂部， 嗯、 或者集幾、啊、因為有時有啲一個星期唔夠我屌兩次嘅，啊咁樣，但係我又會去下紅磡啦，係嘛、嗯？即係我將呢啲加埋出嚟講咧，屌你老母，即係我開十節都唔掂啊，屌你啦，係咪？或者咧？即係我覺得我真係即係神山虎害撚咗我，就而家我將神山虎嘅呢個害就害咗大家一齊死啊！屌你老，而家死 大家幫神山虎打工， 係大家幫神山虎打工，屌你一齊死，屌你老尾我都死啦，我死啦，坦白講我死得幾勁啊！即係自從有神山虎之後，或者我真係死都唔死，或者你哋唔撚明嘅大佬真係，因為即係我都唔撚同你哋。你哋話曬都五萬蚊爆好冇？我梗係唔係五萬蚊爆啦？屌你老咩話俾你聽，係咪先？係咪先？ 咁好抵喎，飲多杯。 係咯，好撚抵！屌你老妹，好揾啲喎，又有就會，我又會整包嘅有時。 三 Q 喎， 屌你老妹有時，喂真係喎，喂真冇我無端端都會整包嘅，有時會係咁樣嘅，即係有咩食早餐，屌你屋企又冇嘢飲，屌你又冇美露。咁屌你咯，好未？ 冲杯 神山虎饮下咯，我都有咁样嘅，因为好瞓啊嘛。 嗯， 我真唔系讲乜嘢好瞓。咁、 嗯 啊、我就控制到嘅，咁我更加唔怕啦。咁当然啦，我系都系认为网友系唔应该好做我咁嘅、 嗯， 我系一个好坏嘅例子嚟嘅，系、 嗯、 唔应该无事无干都饮嘅、嗯。但如果你无事无干都饮咧，我只可以同你讲句多谢。 多谢 OK 咁啊，即系我讲翻即系屌佢之前啦咁啊，几日嘅啫，几日嘅啫。 嗯 咁啊，跟住佢就話牛哥在嗎咁樣，咁我都冇乜嘢啦，因為 friend 嚟噶嘛，而家講真，我都 加翻嚟咯。 我參加咗你嘅生日會就 friend 嚟噶啦，係咪先？啊，咁跟住我話喺度啊，佢咩事？我話咩事啊？可唔可以借住1000蚊嚟？ 嗯， 嗱、啊、唔多啊，1000， 唔少 啊。咁即係跟住我話咩事？我基本上我都會問咗啦，其實我都八卦啦。嗯咁佢就話佢話唔夠錢，咁上下嘢啦，因為我睇返微信，跟住呢佢話佢生日嗰日呢用咗好多，咁、 嗯 啊、跟住話你同我即係阿碌你呀同、 嗯、 我嘅紅包加埋啲錢我都俾曬攞咗出去啦咁樣，跟住我話台灣人呢佢冇俾 吓，台灣十把刀冇俾佢哋， 冇俾 ，OK。跟住佢話借1000，咁我坦白講，我梗唔借啦。 嗯， 我真係唔借啊，冇得借啫。你坦白講，借咗冇得還㗎。 嗯嗯嗯， 即係尤其是我哋 friend 撚咗啦嘛，而家知唔知啊？咁、嗯、你朋友有通財之意㗎嘛，更加唔好還啦、啊。因為我覺得借咗俾你，你實唔會還嘅，追你就好啦，冇人嘅。 係咯， 我覺得所以借得俾你又唔預你唔還，我佢1000蚊。但我又咁大家係朋友嚟㗎嘛，你明白啦？咁咪不如出嚟啦，出嚟執劑啦。咁我俾3000啦。 嗯， 唔係我係啦，我話我點講先？我話係啦係啦，出嚟啦。2000就俾3000，我係好似唔好話俾 啊，先我話，而家我因為即係頸頸賤啊，我因為以前俾開佢2000啫嘛，係咪先？咁我話得啦，咁你嚟，咁我咪俾2500你咯。跟住佢話唔係啊，而家唔係啦，而家我2500噶啦。佢意思咁上下啦。啊，而家我2500噶啦，咁樣咧就車費你車費來回報銷，公司罰100蚊。 嗯， 夠噏啦，罰100蚊就一定係係嘛？但冇所謂啦，佢話 total 3000嗱嗱呢段對話我俾咗你睇啦。 嗯， 啊3000蚊咁啊，咁諗下，一係3000蚊就執你一就嗌你勞執劑。 嗯， 一係又借1000蚊俾你冇得還。 嗯，咁啊不如 咁你計啦，我衡量緊啦，借1000唔撚還，咁就蝕咗1000啦。但係屌佢又俾3000，咁我都有屌過喎。係咪先？咁扣翻1000蚊，我都屌佢咗2000蚊，屌佢啫。 嗯， 好啦，咁我就話得，咁咪就其實啱啊，啱數啊。 係啊， 因為佢而家2500噶嘛。 嗯。 啊，咁來回車費， 嗯， 其實口話咧係189蚊。 嗯。 去由沙井， 嗯， 由佢屋企嗰邊嚟到湖背維基， 嗯， 189蚊，而家188蚊，咁差唔多2000啦。 嗯。 咁來一來一回即咪真係4000啦， 嗯， 我走我唔知佢坐咩車啦，但我都知佢應該係坐滴滴嘅，因為我睇住佢打電話。咁基本上嗰嚿水我都 tips 嘅啫，就算你唔話你自己要罰款， 嗯， 我都俾一嚿水 tips 㗎啦。咁3000蚊冇問題喎，咁， 嗯， 我就話 OK 冇問題啦。 咁 照舊啦，又係嗰招㗎啦。你識唔識嚟湖背維基？因為以前咧，我就同佢去開天使戀人嘅，嚇， 嗯， 因為我同佢去過一次，都係一次啫，其實都係一次啫，啊，天使戀人嘅。咁嗰次佢又嚟過啦，咁呢次湖背佢未嚟過噶嘛？我就話你識唔識嚟啊？佢話佢會識啦，識條毛， 又去咗第二間， 嗯， 去咗第二間， 唔係，屌你就係，我一聽我慢慢講你就知道呢。八鳩痴啊！香港啲唔係深圳啲深圳啲女，真唔識搭地鐵嘅話，搭地鐵仲撚就快啊！真係好，真八鳩痴。咁我又接駕，通常我都係咁嘅時間㗎啦。我約咗嚟就3點鐘嚟維基啫。我約咗嗰啲其他女，我4點鐘先到嚟嘅。咁我屋企瞓多陣嘅。 嗯。 啊！你睇我診你嘅，仲我診下碌你，我仲緊張過診其他女啦。我約你永遠3點嚟到呢度，我約其他女咧，我4點先到。啊咁冇嘢啦，咁啊4點鐘去到維基啊，又 settle 好曬啦，梗係又攞定樽嗰啲咩泡泡浴啦，啲 set 好曬啦，咁啊跟住又發個微信俾佢，話我嚟咗啦，你可以準備嚟啦咁樣，跟住佢話好咁樣啦，咁啊好啦，好 幾多點啊？四點。 嗰度我4點不計啦，佢好就係嗰4點零鐘話好啦。 嗯。 咁跟住咧，佢就話我冇錢。 嗯。 紅包冇錢。 嗯。 佢話你紅包冇錢，咪即刻俾你咯。 嗯。 兩嚿水即刻俾佢。哇！冚家產佢成半個鐘頭先攞。 嚇、啊？咁得意？ 佢即係話我要拖到半個鐘頭，即係拖你半個鐘頭，得半個鐘頭咯。 嗯。 拖完之後玩咗成5點幾，都唔係緊要啦。佢話。咁我知道搭車都唔好耐嘅啫，而家因為但唔撚係好撚耐， 會塞車㗎嗰個時間。 佢跟住咧就大概7點鐘到啦，都仲發緊個地出門啦，佢就話出門 啊，七點先出門啊， 點先出門啊？咁又唔咁啊，都安樂嘅。咁啊，8點鐘到佢都嚟到啦，即係8點零鐘嚟到啦。咁跟住咧，一嚟到酒店啦。咁啊，佢話要上房先， 嗯， 放低啲嘢先， 嗯， 放低啲糞便先 ，OK， 哦，擺個包啲石先，哇，屌你老味，出成拉頭字啊， 哦， 佢話啲琴日飲太撚勁嘅， 嗯， 因為我喺微信嗰度同點講咧，因為咧佢我嗰晚咧，即係之前嗰晚咧，我微信仲激動，佢微信最後4點凌晨4點鐘。就發咗個微信俾我， 嗯， 凌晨4點，佢飲到而家，佢話飲到而家，咁我而家先翻到屋企，咁跟住我估計俾人屌到而家啦，應該係可能俾人屌到4點啦，啊，跟住咧佢6點鐘就再發咗一條極度4級嘅做愛片俾我， 會咁得意？ 日本嗰啲嚟㗎啦。我心諗哇，你醉到而家，醉到六點啊！你四點至四點至六點呢個時間，你仲講乜撚嘢？你無啦啦發一條咁嘅片俾我嘅。咁跟住佢拜完石啊咁樣，跟住我咪同佢食嘢啦。唔使講㗎啦，我通常喺向西村，我都係雞煲食魚棍㗎啦。哇！真係～因為食幾餐魚棍，我聽日有食，或者咧，我話呢兩個星期食三次魚棍到咯。我唔知啊，聽日未知啊。咁啊一路咁啊，我有酒店嗰度就同佢行翻去，因為我梗係俾佢睇下間環境啦嚇咁樣。咁佢又唔係未去過，同我未去過情趣酒店，咁佢都知道咁上下啦。咁呢間所以佢又唔會太積極嘅，都保持翻咁上下啦咁樣。咁跟住 OK 啦，冇乜所謂啦。跟住咁咪同佢去食雞煲啦。咁食雞煲成功，途中我話：喂，你六點鐘發條咁嘅片俾我做乜撚嘢？跟住話飲醉咗咯，未醒。哦，咁啊簡單啦。冇嘢啦。咁啊食雞煲，食完之後睇戲。咁個雞煲就食個快㗎啦。我真係坐你都傻啦，因為真係要睇戲啊嘛。啊睇嗰度末世定末日乜撚嘢？一直講嗰只星星嘅咧，白化星星咧。 光頭佬大戰。 啊光頭佬嗰幾好睇啊，幾好睇嘅。嗰只星星好撚實戰嘅，好撚朋友啊！即係你覺得佢朋友嚟嘅，即係玩鳩你嘅，就玩鳩你啊！嗰星星真係幾好。OK， 咁啊睇完佢嗰個末獸戰啦。咁睇完之後咁啊，跟住話同佢去翻酒店啊。乜就冇講啦，沖咗涼。屌撚住，但係嗰啲好撚實死啦，好撚實死啦，即係都要講少少。舒淇咧，佢同佢沖涼咧，即係浸泡泡浴咧，佢係比其他女仔更加放。其實零零後都放嘅，零零後嘅都中意咧喺個泡泡浴嗰度咧就自拍。但舒淇就唔中意，舒淇咧就將啲泡咧就攞嚟玩，執落佢自己個頭度。咁佢因為佢戴住浴帽嘅，跟住會將啲泡泡咧就扼落我個頭度，就好似掟，日日都好似啲人掟蛋糕咁樣，就扼落我塊面度，我非常之唔係特中意。 OK， 但佢就好好玩喎，屌你，佢都好好玩，咁好玩我大家屌你啦咩喺度，佢掟蛋糕咁咯，咁樣好撚搞撚死嘅，喺我嚟講好撚實死因為我唔係特中意。咁佢又好撚開心咁玩啦，好啦，咁玩完之後我勤乾水屌威啦，你唔好講，因為真唔係時間關係，真係。真係唔好講啊！唉，咁啊，即係又係屌啦。咁屌下，未屌之前啊，即係喺張牀度咧，咁啊，捋緊我條嘢噶嘛。跟住講起你喎， 係 話阿楊生啊，唔知阿 Alan 定咩啦，唔記得咩邊撚個啦，粗過你，長過你啊！你乜撚嘢？喂，我都唔屌你，乜撚嘢啊你啊？喂，你同邊個一齊啊？如果你老母喂，邊個俾錢你先啊？我未俾錢又話我強調我未俾錢。你做乜撚嘢？喂，做乜撚嘢？你同我屌閪摸住我條嘢，你就話阿楊先生啊，唔咩 楊哥， 楊哥比你大，比你長。我屌你老母啊！而家我呢個點算啊？我點同阿碌交代？屌你老咩？以後阿碌屌完我唔使屌啦！屌你老母，黐撚線啊！喂，大佬，喂， 以後我讓你先嚇， 即係我真係真係真係真係讓我先啦！屌你攞嚟撚補，喂唔使屌啦！喂，所以我預咗下次啦，舒淇，如果你再揀舒淇，阿楊生，阿楊哥。也有啫，只管俾你一樣俾你優啊！我屌你老母，你唔好講少喂，你唔好同我講翻咯。喂，喂，我唔係同你講少喎。 Okay. 你唔好同我講翻咯。哇！屌你老母，你咪黐緊咗線咯。哇！個人生閪到一個點啊！哇！真係閪到一個點。但冇辦法咧，神山苦。咁真係高撚你噶啦嘛！屌你老，但我真係唔撚實想屌。即係你要諗一個問題啊！即係唔沖涼擔，其實我已經唔撚想搞佢。仍撚窒住啊！屌你老尾唔沖涼擔，打 K 輪，我屌你老母啊！屌你老尾，佢嗰條係你嗰條喎，大佬。佢大佬，喂我，但係因為我要借錢俾佢，我就唔想借。咁我即係先俾多錢佢屌你。我盡量少打 K 輪啊，但係你講呢啲咁嘅説話。咁邊有下次嘅啫？ 我有下次嘅，下次去再問借錢咯，可能係、嗯。都係都唔撚緊要啦。啊，咁跟住講埋呢啲咁嘅閪嘢。喂，大佬，我真係好耐冇人啦，而家好耐冇人啦。咁跟住，喂，求其咪求其咁診咗佢一夜咯。咁即係都上早啊，都上早。咁啊，一其實錢我已經擺咗喺 個床頭。 啊，床頭噶啦。咁啊，佢未走住噶嘛。咁跟住大概兩點鐘到啦。三點都有啊。跟住佢嗌我，喂，不如出去食宵夜喎。好啊，食宵夜，因為我一路都想去樓下食嗰個炭燒肥牛嘅，咁啊，我喺內去食宵夜咯，咁落去食宵夜就傾咗，跟住以下落嚟呢一段對話啦，跟住我就話，喂，咁我就係咁講，喂，乜你好多錢使咩？問我借錢，嚇，若有而家我就話借錢啦，屌你！大佬，我又短又幼，屌你老母！啊，時間又短咁樣，佢冇話時間短啊！啊，咁我就嚟，你點解問我借錢啫？咁撚窮，我都有啲咁少少。 係咯，咁我都成日奇怪，哇！大佬你即係齋坐都六七百， 係六九啊， 賣嘢二千五，但佢好似成日都話冇錢喎。我見到朋友圈成日發， 咪個撚個都話冇錢嘅。但你清楚嚇，首先。 喂，但係開口借一千又真係好咩？喂，你翻晚工都有啦，唔使借一千啊嘛。 佢唔撚知啦。喂，佢又可能真唔撚知佢啦。咁我問佢：你我撚窮咩？佢就同我講啦。佢話嗰晚，生日嗰晚，虧口好多，係虧。我話同我講蝕啦，佢個虧啦，虧好多。咁我問佢虧幾多啊？咁樣跟住佢話最低消費1890元，佢攞出嚟，跟撚住佢話佢俾 DJ 500，兩個少爺每人100、200，咁即係2500元左右到啦，係咪啊？可能咁2500啦，我當佢2500啦。跟住話你同阿碌，即係我哋兩個啦，加埋個紅包都係1000元啫嘛。咁就我跟住嗰啲錢就我俾啦。跟住我話台灣仔呢，台灣仔冇俾啊。咁我又話，喂，咁台灣仔送咩俾你啊？喂，我即係好啦，我都懷疑啦。喂，佢唔俾錢，佢應該送啲都幾貴重嘅嘢俾你㗎。我估，因為我見到佢個紙袋嚟㗎嘛，送嗰樣嘢係紙袋嚟㗎嘛，咁紙袋應該可能金器啦。跟住阿蘇琪，我問佢台灣仔送咩俾你啊？佢話送咗盒面膜咯。 我屌！ 跟住佢就话，个台湾仔连嗰两条女嘅坐台钱都俾，即系我嗱你大家网友翻听翻神秀妹舒淇神秀妹嗰集，咁我哋系讲过有两个女仔， 系啊，着裤嚟噶， 着裤嚟嘅吓，咁佢就系、是。當然是阿舒淇的姊妹啦，但是就是應該他整晚就陪住阿十把刀玩嘅。跟住阿舒淇話佢連坐袋錢都冇俾。我話唔撚係啊，其實我預計佢會俾，而且我預計佢一日會俾阿舒淇㗎。 係囉，我即係喂好基本利是禮物咁，跟住自己俾坐台。 係咯，佢俾咗舒淇坐台啦。 係咯， 即係即係點解咧？ 喂，舒淇基本上嗰晚係 陪佢㗎， 全程陪佢㗎嘛， 全程 都唔陪㗎嘛。 係冇陪我哋嘅，冇陪我哋嘅，只係我哋玩幾鋪牌㗎嘛，玩幾鋪就算㗎啦嘛，係咪先？喂，咁原來即係嗰兩條著褲嗰個女仔嚟錢坐落錢有冇俾？舒淇都冇俾。嗰晚。佢斗領都冇淨係可能車費啦， 面膜囉， 同埋個面膜啦。喂，大佬，大家買面膜就知啦， SK2 都夠零水㗎嘛，講真 係囉， 即係 SK2 夠零水，但佢肯定唔係買 SK2 啦，係咪先？喂，咁即係阿蕭琪攞咗2500元出嚟，減咗我同你嗰1000，蝕1500喎。咁你唔好你唔好再 嗰兩條女坐台，舒淇唔使俾翻啊？ 唔會俾啦，哇！唔好啩？咁應該，但係講真，我就知道嗰兩條女係炸型嘅。嗰兩條係炸型嘅，同阿舒淇炸型嘅。舒淇同我講翻，因為舒淇都唔知㗎，其實都唔知佢開樓，佢唔知嗰日 台灣仔最後係冇帶女走咯，即係 帶舒淇走。 哦，唔係，因為點講？因為我哋一齊，我哋嗰埋一齊食宵夜噶嘛。 嗯， 我走咗，台灣仔同書記仲喺個 食嘢嗰度。 食嘢嗰度，因為未食曬嘅啲嘢。 嗯， 咁、我因為走不勝酒力啊。咁、我就行先。 嗯 ，OK。啊，咁我話，跟住都唔緊要。原來咧，佢又另外仲有一份生日禮物咧、就有一個冇嚟到嘅客人。咁佢話，因為我嚟唔到，咁你就用我張酒卡啦。 嗯， 所以我哋先至有 天尼斯飲。 嗯，咁唔係我哋飲啤酒咯，仆街。 嗯， 但係如果我哋飲啤酒，我同你每人俾五嚿都唔夠啦、因為好簡單，好你問我就知啦。一間咁嘅最低消費三條友飲酒連嘅話，我哋每人應該俾八嚿。 嗯， 至少俾八嚿，或者九嚿。九嚿就唔使蚀啦。如果譬如我嗰团我搞，九嚿水我先唔使蚀，八嚿水我都要蚀，因为得三条友。咁舒淇咪蚀咯。 嗯， 哇，屌你啦，咁都要蚀，即系佢都话除咗俾最低消费之外，佢仲要将呢嗰张酒卡啦。 嗯， 喂，讲真，嗰两支轩尼斯，我谂都成千蚊一支噶啦。我哋未饮过唔知啊，我估千蚊支咯。都兩支，我哋真係足足兑咗個兩支軒尼斯嘅喎，真係聽。 仲唔去嗌啲啤酒添？ 我仲嗌咗啤酒，啤酒唔好多啫，咁我半打半打度啦，係咪先？ 我條飲啤酒 啊，因為你條兩啤酒啊嘛， 佢話飲得硬嘢 啊嘛。咁之後其實我哋仲有我哋叫阿十把刀係坐三條女噶嘛，基本上就坐阿舒淇同埋坐埋著副嗰兩個噶嘛。咁其實女已經多咗一個出嚟啦。即係飲酒係多撚咗啊！咁其實坦白講，嗰兩支軒尼斯嘅錢其實應該舒淇代嘅。 嗯， 明唔明啊？即係啱唔啱先？即係啱唔啱先 ？OK， 啊，即係我而家企喺舒淇立場講啊，唔係企喺我哋立場講。我企喺我立場講，你蝕光我撚事咩？ 嗯， 好似啲網友對我咁啫嘛。因為啲文牛蝕光我撚事咩？係咪先？賺就最好攞翻出嚟分啦，蝕就屌你咯，啱啊！啲文牛咁樣噶嘛。但係而家我就企喺啲文牛立場講啦，或者舒淇立場講。嗰兩支軒尼斯係應該係舒淇㗎喎。咁連夾埋2500蚊加兩支軒尼斯咪即係4500囉。扣咗你同我嗰1000，咁舒淇咪蝕3500囉。 咁你又唔可以咁 佢咁啦佢意思啦。 支軒尼斯佢冇蝕嘅。 佢 唔使錢飲啫。 唔使錢飲啫。 佢冇蝕。 但係我哋賺咗囉。 係囉。 其實我哋賺咗囉。 唔係都冇人賺啦其實邊個賺啫。 總之我覺得 最賺就神獸， 賺就神獸啦，神獸賺咗啦。咁舒淇本來係應該有4500嘅， 即係都唔可以有，都唔可以計嗰兩支先嚟先落去。我又唔覺得你可以咁樣計。 咁起碼計半支啊，幾多支啊？ 唔一支都唔可以計， 係咪先？唔得，因為 喂你計佢，你計佢實報實銷使咗幾多錢 嗰支嗰兩支尼斯講真，基本上係佢嘅錢嚟嘅。因為嗰張卡係佢㗎嘛，係人俾曬送咗人哋送咗兩支軒尼斯嘅錢俾舒淇㗎嘛，而家舒淇係攞唔翻呢兩支軒尼斯錢㗎嘛，咁一攞一回佢咪4500啊？ 喂，咁你搞生日會你唔可以咁樣計㗎喎，我覺得。 係可以係唔可以咁樣計？咁但係佢咁樣同我講，咁我又諗起我自己，哭你個街，唔係我仆街啦。最撚簡單有一次我生日，咁本來咧我可能會賺少少嘅，但係唔知點解嗌咗間 party 房DJ 又多一個，咁變咗我蝕三嚿，即係我諗啊，即係會蝕。哇！企喺我嗰個立場，我就覺得，唉，諗，唉，其實都幾冇 mood 嘅，其實都幾撚慘啊。咁冇辦法啦，咁樣講，我自己雖然佢之前係對我唔住，又話我短又我幼。屌你啦！ 佢唔係話你屌話佢，係你又 佢俾你俾 佢話我， 佢話你長你粗，唔得屌你喂！我大佬喂，哎呀 咁 話你長，此消咪俾獎喎！你屌你咯，你明白啦？即係此消俾獎嘛？佢話你靚仔啊，即係話我醜樣啦；佢話你有頭髮，即係話我光頭啦。你明唔明啊？話你長，即係話我短啦；話你粗，咪即係話我幼咯。喂大佬啊，喂，此消 喂，你用翻相對安全嗰個諗法啊嘛，咁呢度相對安全唔代表嗰度危險噶嘛，係咪先？ 因為你特別長，特別粗，咁我都係標準啫嘛 ，OK， 但係，唉，都我落啲，唉，唔該，真係想死，咁我見到佢，唉，咁樣樣， 咁其實我冇帶錢嘅，我係喺微信仲有千零蚊。 嗯， 啊，我話得，我屌你咯，俾撚埋你。 哇，咁即係你唔止三千個，四千幾好 似。四千零二百。因為我俾咗200蚊車費佢啊嘛，唔通問佢攞翻咩？到時唔求，唔係，因為嗱係啫，我俾咗200蚊你啊，咁你而家我就俾嗱你3000啦，已經俾咗200，咁如果我俾2800你喎，喂，屌你咯，咪唔好咁撚樣啦，啱唔啱啊？是撚蛋啦，係先，琴日上個禮拜你又話點解舒淇會問我借，而唔問你借咧？因為其實好撚簡單，我做錯咗一件事。其實呢樣嘢冇話啱明錯嘅，佢以為我咧有， 因為你成日做大哥嘛。 係啦，嗱好最撚簡單啦，因為舒淇嗰晚啲毛巾仔50/50我俾嘅，50，攞去啦，咁我俾嘅，埋單嗰日宵夜埋單，埋咗舒淇，亦都埋埋隔離台，OK， 又係我埋嘅，嗰件1.8米，話喺阿舒淇隔離講啊。喂，我唔撚要啦，嗰粒嚿水我唔要啦，我唔要咯。話唔得，你唔一定要喎。佢覺得，如果我都唔覺得錢係錢嘅，佢覺得我好撚有啊，覺得我好撚豪啊。咁而且每一次佢喺度嘅，佢都見到呢啲單係我埋噶嘛。 係咯， 佢所以有個錯覺。 我哋俾咗錢你噶嘛？ 佢當然佢知道俾錢我。 食飯嗰陣俾錢你噶嘛？啲人 啊，係咯，所以佢即係佢都係我埋噶嘛。系咪先？佢覺得我埋咗先啦，即係佢都我係一個大哥咯。要大哥就梗係要有錢先做大哥噶啦嘛。佢所以覺得咁，所以覺得我有，咁佢咪揾我咯。即係我係佢覺得我係有個程度係比你更加有啊。即係你揸住架跑車唔係就俾你有。但係刁民牛肯好撚有啦，因為佢唔揸跑車，即係你即係碌係乜撚嘢嚟啫？ 司機嚟。 司機嚟啫嘛，司機。屌你老尾嘅司機嚟嘅啫嘛，但攬架車嚟打工咁解啫嘛，係咪先？咁佢所以覺得好，我有佢咪會問我借咯。但係講真，你話我啱唔啱咧？其實某程度我做對咗嘅。即係我會有一個錯覺俾佢哋咁樣覺得我咧，咁我嗰個話事權力更加強大啦嘛。下次喂我話喂屌你下次舒淇我呢個好朋友嚟啊，屌你老尾 幫佢擔啊， 幫佢擔啊。喂坦白講，佢冇幫我擔。喂。即係除佢咗同我講完之後，我又短又幼之外，佢應該係話你話又話你又粗又長之外，佢冇幫我擔喎。喂，佢連擔都唔肯幫我擔喎。我真係坦白講，我真係好撚實蝕噶。坦白講，3000銀喎， 4000幾。 喂，嗰時我未知會俾埋嗰1000銀噶嘛，3200喎，唔肯擔喎。你又點解你連糧都唔使沖就擔喎？我沖到乾乾淨淨喎。我屌你，乾乾淨淨都唔擔喎，唔該佢對你有啲嘢啦，唔家產我真係諗到啦， 唔揾佢 咯，對你有啲嘢啦，喂真係冇嘢唔會係咁撚樣啊，屌你老母唔諗擔，佢第一次我擔㗎， 哦咁唔沖涼嗰次都係好醉啫， 屌你老母又嚟撚譜啊，咁總之就係咁樣，咁咪屌一次要幾貴個閪咯，4200咯，咁下次我而家諗緊，如果下次再問借錢。我已經點樣打退佢㗎啦，我就會㗎啦，你問阿碌啊，屌你啦，阿碌狗仔，你又可以唔使沖涼擔，屌你囉，阿碌阿碌唔介意啊，我介意啊，你咪，咁咪咁樣囉，咁嗰個台灣仔咪我真係 bad list 佢啦，真係。 哇真係好 唔得，因為個台灣仔可能幾好玩嘅，咁佢用我加咗微信啦，佢話下次喺口街一齊玩。 哇 我就覺得呢個台灣仔又覺得我好撚有啊。咁口街張單咪真係我買我屌你老母啦。 口街好撚大鑊㗎喇。 係囉大佬我哋呢一國㗎嘛係咪先黐撚線嘅台灣呢啲。咁你諗快啲你唔統一我都唔會請你屌你老母統一都唔會請你。咁你父母話唔使一統啊。啊你叫蔡英文嚟同我講啊你佢咪咁樣囉。咁唉即係我有時都想講啊。即係有時呢啲網友出嚟玩就唔好似個台灣仔咁 ,ok? 嗱我都呢次都錯下次呢我就唔會俾五嚿水 ,ok? 下次呢我就計返大概係幾錢到我就俾封利是一嚿送埋禮物跟住 AA 制就好似我哋搞團咁搞 喂就啱啊。咁佢自己個生日會個邀請上面係講得明佢請嘢飲㗎嘛。嗱其實我 我點睇呢件事呢，我就覺得係佢自己嘅問題喎。大佬你 佢唔夠客， 你唔夠客，你又嗌咁，你又嗌人嚟，但係又發現賣唔到張單，咁係咪應該嗌？即吹雞之前，你考慮一下你吹唔吹到雞先咯。 你又要諗一諗啊，即係佢梗係常住吹雞啦。 嗯， 佢我有啲知佢吹過好多人過嚟啦、嗯，就有啲人臨時甩底咧。 嗯， 啊，例如俾酒卡嗰個咪臨時甩底咯。嗯，但係當然啦，佢有好多隱藏嘢，可能有嘢賺我哋唔知啦。嗯，即係可能除嗰度嗰個客都已經俾咗張酒卡佢啦。 嗯， 有冇其他網友？即係其他唔係其他客， 其他 微信紅包咧，其實呢個佢梗係唔會同我講啦。 應該有嘅， 係咯，應該唔會同我講 啦。即係如果你嗌得我嚟唔到，我就俾紅包。 係咯，我都起碼俾一百啦，係咪先？咁我都俾一百啦。但係講真，即係，唉，佢兜口兜面講到咁樣，咁我咪唉，我所以我點講？我咪問你借四嚿咯。 嗯。 啊，因為我銀行冇撚曬錢啊嘛，我又要租今日嘅酒店，所以咪你借四嚿嚟咩嘢咯？嚟開呢間酒呢間房咯。 嗯， 所以就係搞到我都冇錢咯。 嗯， 咁咁下次我知㗎啦。如果下次再咧，我可能真係紅包八嚿啦，七嚿啦，紅包七嚿啦，或者即係紅包一嚿啦，跟住問佢夾幾多啦。 喂，講真嗱，如果俾我都係俾翻五嚿㗎咋，即係最多到時見到哇，你睇佢細蝕蝕地，咁就再塞多啲俾佢咯。即係我唔 expect 我你嗌開生日會，我係要夾大份嗰個咁啊！大佬你自己都有朋友噶嘛？ 唔係， 喂，同埋即係你啲姊妹嚟玩，理論上佢哋都要夾翻份㗎。係， 都做紅包俾嘅，應該照計，可能有100蚊紅包嘅。 係咯， 我咪唔知啊。 即係應該冇你講到蝕得咁慘嘅。 但係佢有啲唔會講噶嘛，啲姊妹俾紅包。是咪先？佢唔係我講，佢咁最尾咁樣我講， 係咯， 我梗係咩啦？係咪先？我梗係講 緊遠啦，心遠啦。 咁坦白講啦，唉，一千銀俾多佢算咯，因為我坦白講，我真係覺得蝕真係唔係咁好啊，或者 佢咧，係啊，切膚之痛冇。 但係你冇，你所以諗下，聽下睇下舒淇諗下我。OK， 冇下下。因為我嗰個呢次有錢賺啦、啊，冚家產賺，然之後咪攞嚟燒嘢。總之燒嘢我又要蝕。咁你兩位蝕，我又要蝕，冚家產係咪都要蝕？所以咪唔一直搞嚟噶？屌你咪唔一直搞嘅？唉、哎，你中意啦。唉、哎，有時因為唉、哎，我都貪玩啫嘛，係咪先？啊，叫你叫俾錢你哋陪我玩咧，屌、哎、你老味！唉、哎，幾多好嘢啊啲朋友。咁撚傾啦。啊，仲有一樣嘢，唉、哎，最後廣告，舒淇嘅廣告。 係。 咁咧因為頸窮嘅關係啊，舒淇 ，OK、嗯。咁咧我就打算咧將最得起個。帮佢买啊，俾佢买啊， 哦， 系啦，咁咧阿舒淇咧就会可能会喺佢朋友圈嗰度咧就讲佢买最得起啦，咁、 哦、 所以你见到咧，你唔好话喂阿雕阿牛哥都系卖70蚊，你卖98，佢卖98蚊人民币啊，因为香港其实最得起系卖紧98蚊港币， 嗯， 咁样因为啲代购嘅形式咧、嗯，通常咧啲代購嘅咧、 哦、就唔好多人買緊嘅，應該 大陸冇人買，冇、okay. 人買，大陸就冇人買嘅。咁、 嗯、 因為代購係咁樣嘅，人民幣港幣100蚊攞個貨，佢賣翻俾大陸人咧，就收翻人民幣賺嗰個差價嘅。咁、嗯、我就同阿舒淇講，喂，不如咁啦，你做呢組，你做呢行，咁你不如買埋最得起佢啦，可能好啲咧。 啲客應該有用嘅， 嗱啲佢啲姊妹都有用啊。咁、嗯、我就同佢講嗱我就賣70。港幣，但你可以賣98蚊人民幣，就等於你自己去代購。咁、 嗯、 所以咧，如果譬如有啲網友有舒淇嘅微信咧，見到阿舒淇賣最得起咧，你就唔好喺度屌鳩佢話，喂，你賣98蚊人民幣咁撚貴，牛哥都係70蚊港幣啫噃，咁、嗯、樣我就譬如打擊人哋啦，即係佢賣，我有我賣啦，咁樣我就因為我同你講，我一陣間我會。去寄份快遞寄一盒俾佢試下噶， 嗯， 啊咁如果試咗阿舒淇就會買噶啦， 嗯， 我估咧九成都會買噶啦， 佢都係有 order 先至同你攞噶啦，係嘛？ 我就叫佢一次過幫我買十二盒噶啦， 哦 ，OK， 啊一次十二盒咁都係有賺一錢啦，因為價錢我唔方便講啦，嚇、 嗯， 咁、啊、總之佢會賺多啲啦，希望佢賺多啲啦，咁樣，咁、嗯、講真，如果譬如喺國內嘅，咁你咪總之咧，你唔會幫襯佢啦，你幫襯我啦，當然都係。嗯但係唔見到阿舒淇貼 貼喺朋友圈咧，你哋 唔好踩佢台， 唔好踩佢台。OK， 就係咁簡單嚇。咁、希望我都希望佢賣多啲㗎，因為我都有少少，我都有十零蚊賺嘅。 嗯， 佢賣一盒我都有十零蚊賺嘅。OK， 咁啊，很簡單啦。雖然我唔係一個好中意賺錢嘅人嚟㗎咋，所以我好撚窮啊。咁、希望就係咁樣啦，講完啦。咁啊，而家就係諗下，下次如果五月啦，而家其實可能呢幾日㗎啦。咁佢個 friend 生日會唔會揾我哋咧？咁我應該點俾咧？咁呢幾日我會諗定過咧，我應該點算㗎啦？咁、到時如果佢真係有個生日會，我咪講咯。但係點都未知，就算但係下一集咧，就一定講我聽日啦。 話唔定佢知阿舒淇食得咁都唔搞添。 最好啊！屌你啦，咩真係最好啊！我哋去翻橫江玩啦、我以後多去橫江玩啦 ，OK？ 咁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咁下個禮拜翻嚟應該係講我聽日未做嗰集噶啦，咁、小影啊 ，OK？ 咁、下個禮拜再見啦，拜拜。 拜拜。